从来没对过，我陪你往下错，而坚强的背后不想被看破，心里有个洞，快乐悲伤相逢，一春过留也不留，开始就等结果，但结果是什么？我爱着你很久，你是否感动？我们很自由，各自过着生活，你能带我走，也能不管我，因为我要的和别人不同。我想我应该得到心疼的拥抱，拥抱中我会努力忘掉，总有一些幸福得不到。我想我应该得到了解的微笑，微笑中爱已经不重要，了解是我唯一能有的美好。着你很久，你是否感动？我们很自由，各自过着生活，你能带我走，也能不管我，因为我要的和别人不同。我想我应该得到心疼的拥抱，这幸福得不到，我想我应该得到了解的微笑，微笑中爱已经不重要，了解是我唯一能有的美好。解释